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28千赫， 中波82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于龙。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话题是和致远舰有关系。很多朋友呢看过一部电影叫《甲午海战》，在海战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情节，时间呢是发生在1894年的9月17号，在大东沟的海战当中，邓世昌所指挥的致远舰奋勇作战，在日舰的围攻之下呢，致远舰呢全身受伤，全舰着火，在这个时候船身也出现了倾斜，但是呢，邓世昌毅然决然的加速本舰去撞击呢日本的主力的旗舰吉野号，但是在撞击的过程当中呢，致远舰本身又出现了被击中以及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原因，最后呢没撞到吉野号的时候先沉入了海底。在沉入海底之后呢，邓世昌也随之落海，他的随从呢也以救生圈相救，但是呢被邓世昌所拒绝了。而邓世昌呢所养的一只爱犬一直跟在自己的身边，这只爱犬的名字叫做太阳。太阳呢也游到他的身边，并且呢用嘴呀咬住了邓世昌的胳膊，想要把他呢拽着拽去海边救邓世昌一命。但是呢这位非常棒的军人，非常伟大的海军的军官，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决然的呢把爱犬是按入了水中，和全舰的官兵250多人啊一起是壮烈殉国。这就是我和大家讲起这段的时候脑海当中所浮现出电影《甲午海战》的情景。不知道我们有多少朋友啊在年少的时候看过这部电影，或者现在对于这部电影印象还很深刻。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和大家说的这件事儿，就和呢致远舰有关系。刚才呢我们在导听当中也已经听到了啊，就在不久之前，有一个名为丹东一号水下考古的工作呢暂告结束一个段落。经过呢目前所出水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文物啊，其他的一些证据呢，基本上确定了丹东一号就是甲午海战当中的致远舰。比如说出水的磁盘，在上面呢是有着致远舰的名字，还有方形的船舱、鱼雷的引信，这些东西都是成为了强有力的证据。在不久之前呢，大家又是因为这个新闻来关注到了致远舰，甚至是关注到了甲午海战。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这件事情啊，来一起呢和您回溯一下致远舰在当年的海战当中烽火岁月当中到底经历了什么。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军事科普作家，本节目的军事顾问邱真伟，欢迎邱老师。你好。 哎，你好于龙。 邱老师研究这个军事，尤其呢是研究海战这一方面呢，其实已经非常非常有经验了。当你看到致远舰即将出水，或者已经被我们确定啊这基本上就是致远舰的时候，你心里有什么感觉？ 其实第一种感觉呢，就是那段历史，这个就是说恰好在我们这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而我们当前又走到一个新的历史它的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志远舰以这种面貌重新出现在我们眼前。 嗯， 我认为这是对我们这个战略决策的一种，或者说对我们心理上和文化上的一种提醒。 嗯， 这个它让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当前这个环境，而不是说是过去的那个岁月。所以说我这个视角和这个普通的这个历史研究者一般是不大一样的， 对， 就是说我更注重对我们当前的影响。 你看刚才我跟大家说了，其实呢当时啊志远号在沉没的时候呢是在9月17号，1894年的9月17号，现在呢刚好是政治甲午海战的121周年的纪念之际，大家又再次找到了志远号，目前也是进行了许许多多的一些科考的工作，比如说发现了上面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文物，我觉得这些文物我们一会儿都跟大家可以来讲一讲。其实在你看来，对于现代而言，更重要的还是一种让大家警示的作用，甚至也会给我们提个醒，让我们再从志远舰当中能够读出一些什么东西来，为以下的决策来做出一些指引吗？ 是的，因为当时啊，就是说在从甲午海战之前，北洋水师建立开始， 嗯， 一直到甲午海战之后，这个清政府灭亡这段时间，其实是当时中国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十字路口。 嗯， 就是说我们不如果选择另外一个方向的话，今天整个中国的甚至说整个东亚的面貌会截然不同。 嗯， 而现在我们是又走到一个新的这样的十字路口，所以说这两个时隔121年，它的形式其实是比较相似的。 之前呢，我看过网上挺火的一个节目叫《小松奇谈》，高晓松他也说了甲午海战，他就讲到了当年啊，说是中国对日本的时候，尤其是这两支舰队，其实实力呢没有说差距太远，大家甚至有一种对赌国运的感觉，我也把很多的家当压上去了，你也把很多的家当压上去了，来打一仗看谁能赢，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我们今天呢来说志远舰，是想来还原一下当时的那段历史，咱就从这个军事科技的角度来说一说志远舰到底是一艘什么样的船。从小呢我看到一些刚才比如说我说的那个电影甲午海战，包括其他的一些资料，说当时清政府的北洋舰队在全世界而言呢啊也是排名是 top ten 的啊、 嗯、 这个还是挺不错的一支舰队，包括呢 把它排名是第八，美国人排的 啊，而且说志远号呢是整个舰队当中呢开的最快的一艘， 嗯， 它的排水量呢2300吨，航速达到了18.5节，2300吨放到今天也不是一艘小船了。 到今天的话其实是只能划入轻型护卫舰的行列， 嗯， 就是说大致相当于我们的这个老的053型护卫舰，跟它相当。 嗯，对， 但是我们新的船呢已经到了6000吨这个级别。 嗯，但是突破万吨呢基本上还是没有吧。 突破万吨的话就是在驱逐舰和护卫舰这个级别上呢， 嗯， 这个目前还没有。 哎，那我们先回到这个当年的历史啊，来说一下志远号。说是志远号呢和他的姊妹舰靖远号是在德国订购的， 嗯， 啊，说这个1887年呢加入到北洋水师，在加入北洋水师之后呢，据说在当时在整个这个东亚的地区，说这是非常非常牛的两艘船了，特别特别的厉害。而且呢整个北洋水师也是因为这些船只的加入，也在这个全世界开始呢有一定的这个地位了。说这些个北洋水师包括这两艘船，从整个这个军事科技的角度来讲，说还是不错的，还是可以出去溜一溜打打仗的。 这个呢我们要把它就是精确划分一下。 嗯， 就是这些船呢，北洋水师所有这些主力舰，尤其是这个八大远，就是说八艘以这个名字中有一个远字的主力舰， 嗯， 在订购的时候都是世界上一等一的军舰， 嗯， 比如说那个镇远和定远，在当时已经是可以说，他买它的时候就是德国最好的铁甲舰， 嗯， 而这个致远、靖远呢，也是说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就是不是最好，最好的是意大利的， 嗯， 但是呢，它已经是。也是说可以说世界排前几位的那种 一线 快速巡洋舰， 嗯， 这个性能在订购的时候没有问题， 嗯， 但是呢在19世纪末期的时候，海军技术正处于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阶段，而且在这个阶段中，因为一些非常小的技术细节的变化呢，导致海军的这个整个发展思路它其实前后有好几次转变， 嗯， 而我们这些军舰恰好是赶在了一个非常不利的时间上。 哦， 就是说呢，嗯，在当时呢铁甲舰出现之后就出现一个问题， 嗯， 就是铁甲舰它不能击沉另外一艘铁甲舰， 嗯， 这一个现象在19世纪中期美国内战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哦，你我都是铁甲舰，我就打不沉你，你也打不沉我 啊。是啊， 那这个在战场上不是也挺好的吗？所以大家互相僵持啊，打不下去。 这种他因为他对军队来说不能说好啊。 嗯， 因为就是说如果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呢，就是说这种就是进攻弱于防御的态势啊，它是有利于是和平的。 嗯， 但是就军队来说，他首先考虑我要完成任务。 嗯， 那这个进攻弱一点其实是非常致命的。 嗯， 就是铁甲舰不能跻身铁甲舰，致导致一个什么后果呢？就是说当时军舰上我除了要装备大口径的火炮之外， 嗯， 这个火炮我就试图去击沉对方的。 嗯， 同时呢，因为我知道自己很难击沉对方，所以我还要装备一些小口径火炮。 嗯， 我用来把它军舰上那些舱面设备，比如说军舰上的这个桅杆、这个信号塔、 嗯， 指挥塔、舰面上的人员以及没有防护的火炮，把这些就是没有装甲板防护的东西全部摧毁。 啊、 嗯，虽然你还漂在水面上，但是呢，你已经什么能力都没有 了，没有战斗力， 对我也没有威胁。 嗯， 这就是当时这个二级主炮的作用。 嗯， 你像我们这个镇远和定远装备的是305毫米一级主炮， 嗯， 然后呢是150毫米副炮，这个致远号装的是210毫米主炮，然后也是150毫米副炮。 嗯， 副炮就是用来打击对面舰面设施的。 副炮装在什么位置？ 主炮是装在军舰的前后两端、 嗯、 中央部分， 嗯， 而副炮呢是装在军舰的两侧。 哦， 是。致远舰就是这一批军舰订购的时候，恰好是大家还没有意识到， 嗯， 就这个副炮的作用会有这么大， 嗯， 所以我们这个北洋水师订购的军舰呢，就150毫米的副炮相对较少， 嗯， 而日本人的军，我们最后一艘军舰是1918年下水的， 嗯， 是下水服役， 是什么时候？是在甲午海战之前还是？ 甲午海战之前6年。 哦。 八年时间， 嗯， 就说之后8年我们一艘新的军舰都没有服役， 嗯， 而这个时期呢，日本海军它是服役了大量新的军舰的， 对， 所以相对来说它军舰上的副炮数量比我们多， 嗯， 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铁甲舰在战斗的时候舰面设施被大量杀伤，而那些轻型的军舰巡洋舰呢就是被击沉了好多艘， 嗯， 这就是恰好我们没有赶上这个时间节点， 嗯， 导致这个军舰设计上比日本人就是说整体是落后的。 讲到这儿呢，我就想起了在电影当中以及后期的一些相关的教学片当中的一个细节啊，就说呢，北洋舰队和当时日本的海军在打仗的时候，北洋舰队的船打出去的炮弹是打不穿对方的船体的，说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呢这个腐败导致呢他们的这个炮里面啊，就炮弹里面装的是沙子，或者说呢真实的炮弹用完以后呢剩下的是教练弹，就打不穿。照你这么一说，实际上在真实的海战当中彼此打穿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铁甲舰是这样， 嗯， 但是大多当时装备的主要大多数呢还是巡洋舰，巡洋舰是可以打穿的。 是木头的吗？ 有木壳巡洋舰，但是多数是那个铁壳的， 哦，嗯， 就是说跟现在的军舰一样都是钢铁制造的。 嗯，就铁甲舰和本身的那个铁船还是不一样。 铁甲舰是一个特定的名称，后来演化成战列舰。然后呢，当时另外的就是装甲巡洋舰， 嗯， 就是它和铁甲舰是并列的。铁甲舰是主力舰，它呢是二级主力舰，就是比稍微弱一点。 它，嗯，们的区别在哪？是设计不一样，还是用的铁板的厚度不一样？ 首先在吨位上呢，铁甲舰你像镇远、定远，它是7000吨级的， 嗯， 而巡洋舰呢，致远是2000吨级的。 哦， 吨位大，它装更大的炮，有更厚的装甲， 嗯， 但是速度就慢。 嗯， 就说巡洋舰要比铁甲舰快这么3到4节，就速度更快， 嗯，所以讲回来说，其实呢北洋舰队在整个海战当中失利的原因是因为呢这些船下水太早了，没有及时升级改造，导致呢它的副炮不够强大，在海战当中， 嗯， 这一部分是落败了。 而且呢这个日本人的副炮它是装了助推器的。 什么叫助推器？ 就是这个炮射了一炮，打了一炮出去之后呢，它这个炮管会后坐，有一个后坐力嘛， 嗯， 所以呢它如果有液压助推机的话，它可以迅速的把这个炮继续挪回去，然后呢发射下一发， 嗯， 而北洋水师呢它这个副炮就没有这个器件， 嗯， 所以它的射速比日本人是要慢3到5倍的， 嗯， 就是本来对方150毫米炮就比我们数量多，射速又快这么多， 嗯， 所以实际上它的副炮火力是北洋水师的这个差不多有10倍多， 嗯，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从武器的这个级别来讲就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差距在这儿摆着呢。 是的，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呢，北洋水师的失败已经可以说是注定的。 你用注定这个词儿，我们都知道战场当中武器只能说是决定战争成败的一部分的原因 啊，当然了，比如说你对方是长矛，我这儿是手枪，那你肯定是失败了，这是没得说。但是当时大家都是铁甲舰，都是差不了太多的船，只不过你呢稍微快一点。但是我这你别忘了，我这是在我的近海作战啊，我这儿是有主场优势啊，而且山上还有炮台呢。 没有，这个当时他们打这个大东国海战的时候，其实是在朝鲜附近，所以对双方来说距离都差不多。 嗯， 北洋水师真正主场作战的时候是在威海卫防御战中，那时候他的表现其实是更差的。 嗯， 因为原因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决定战争的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北洋水师在大东国海战之后，整个这个舰队的灵魂已经被打垮了。 嗯， 说这个大东国海战呢，其实有一点我认为就反映出一点那个，就是有点他真的就说明是老天注定啊也好，说是这个国运也好，就是说北洋水师是被击沉了五艘军舰。 嗯， 而其实呢，日本联合舰队它有五艘军舰也是遭到重创。 嗯， 就是在几个半年之内，日本这五艘军舰都是无法投入战场的。 嗯， 也就是说两边短期内对战斗力的损失其实是完全相当的。 嗯， 只不过呢，你这个日本当时掩盖了他们的这个损失，所以说一边看日本说我毫无损失，清政府一看我损失了五艘军舰，就剩下四艘了，这个心理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实际战斗力的影响差距并没有这么大。 嗯，如果说当时情报工作做得好一点，我们去了解到其实你那五艘船也没法用，咱们现在是半斤八两，不相上下的。 嗯，哪怕支援号它真的能撞成吉野号， 嗯， 在这个心理上打破日舰一艘未损失的这个神话的话，对后续的战局改变也会有非常大的作用。 现在有一些专家在考证啊，说当时致远号并不是撞的是吉野号，它撞的是另外一艘船。说吉野号呢，我们现在讲来说，这艘船是当时整个日本舰队当中的旗舰，是最重要的， 是最快的那艘军舰， 是最快的， 所以它在战场上非常活跃。 嗯， 就打乱了北洋水师的阵型， 所以就去撞它。但实际上撞的不是它，是原本邓世昌驾的这艘船是要去撞它整个舰队的旗舰的那艘船。 这个说法呢，就是说符合我打击重要目标这个理论。 嗯， 但实际上呢，就是说致远舰之所以要去撞，是因为它本身已经受了重创，开不回威海卫了。 嗯， 所以它只能是眼前有什么我就去撞什么。 哦，这个情况你刚才讲到受到了重创，以及呢在撞的过程当中呢它沉没了，其实最后是没有撞到。沉没的原因有好几个，有一个原因呢，就大家现在经常在影视作品当中看的是它在开船往前开的时候，有其他船发射的鱼雷击中了它。 嗯， 甚至击中的那个位置刚好是鱼雷舱，导致它的那个鱼雷呢在船里爆炸了，就等于说自己的军火库被点着了，啪的一下一炸，把船给炸沉了。 嗯， 还有一个说法是说呢，它这个锅炉被炸到了。锅炉我不知道对于当时那个船有多么重要啊，反正现在的船可能锅炉就是做个饭吧。那个 当时这个船用的都是蒸汽机。 嗯， 如果这个锅炉被炸了呢，你船就蒸汽机又没有蒸汽来源，船就在这儿停了，动不了 啊。 我认为啊，炸锅炉这个可能性稍微小一点，因为锅炉爆炸呢，当时的锅炉压力比较低，它会导致锅炉舱内的人员被这个废水水蒸气给就是烫伤烫死。 嗯， 但是呢它并不会直接导致这个军舰大量进水而沉没。 嗯， 所以我认为还是这个击中鱼雷舱导致鱼雷爆炸，从而导致军舰大量进水，这个可能性更大一些。 还有一个说法是说，当时他在往前撞的时候呢，另外有船一看，哎呀你要撞过来了，我得赶紧啊保护我们自己的船啊，就向他开炮。他的侧舷被打穿了，就吃水线的那个位置被打穿了，然后水咚咚咚咚咚的灌进去了，然后船这个致远号不到十分钟就沉下去了。 啊，这个也是非常可能的。就说我认为这就是说，不管是击中鱼雷舱还是说炮弹直接的进水导致沉没，它的可能性都比这个锅炉要大。 嗯， 就是而在前两者中呢，又是这个到击中鱼雷舱导致爆炸的可能性更大。 嗯， 因为相对来就是从目前的资料看，致远舰沉没它是一个比较快的过程。 嗯， 如果只是说炮弹击穿了装甲导致进水，这个速度其实是比较慢的。 嗯， 所以说呢，就从它下沉速度来看，击中鱼雷舱的可能性比较大， 基本上也就是十分钟的时间，就目前咱们看到的一些史料。 嗯， 如果说想判定它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还得把这些残片从海底下打捞出来？ 嗯，就是说我们可以派一个水下机器人去到各个舱室转一下。 嗯， 如果发现某个舱室有非常大的这个缺口的话，那基本可以确定就是当时爆炸发生的位置。 嗯， 然后看一下这个舱尺呢是在船的哪个位置就可以了。 但现在呢，就依据一线的科考人员呢所反映出来的情况啊，因为时间实在太长了，你看这都100多年的时间了，这个船呢早已经支离破碎了，打捞上来的一些东西也只是一些片段，就整个的相对完整的船体已经是找不到了，只是一些部分的结构还是在那儿存着。所以说这个目前呢科考人员也没给出来一个结论，说到底是怎么沉的，可能接下来一步一步还会把这个事儿确定。但是呢在整个啊科考的过程中，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一会儿也可以跟你聊一聊，就他们挖出来了或者从海底下打捞出来了一些东西，例如说那个瓷盘子现在就成为了非常明显的证据，就证明说啊这个船应该就是致远号。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精美的瓷盘子上面还有两个字儿，致远。这我就搞不明白了，这可是出去战斗的战舰啊，可是打仗的船，上面还带着精美的瓷盘子，这是干什么？又不是出去开 party， 是不是说明当时清朝的海军很腐败，在战舰上开 party 带着精美的餐具呢？这个话题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继续再和邱真伟聊一聊。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一起唤醒致远舰。在国庆假期结束之前，丹东一号水下考古工作暂告结束。随着百余件文物的陆续出水，丹东一号被初步确定为甲午海战当中的致远舰。致远舰奋勇战斗的故事我们都听说过，那现实中的致远舰到底是一艘什么样的战舰呢？从军事力量对比来看，致远舰和北洋水师在当年拥有怎样的战力水平？北洋水师一战覆灭的结局对于建设现代海军又具备怎样的意义？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唤醒致远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咱们在声音的方式当中来回顾一段历史，我们讲述的是致远舰。很多朋友呢看过电影《甲午海战》，对于呢邓世昌驾驶致远舰来去撞击敌舰的场景呢印象非常深刻。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当年的这段岁月。最近呢相关的科考人员呢在某海域是发现了致远舰的疑似的残骸，最终呢还没有定论，但是现在已经看到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证据已经逐渐证明呢这就是致远舰了。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军事科普作家邱真伟，欢迎邱真伟。你好。 哎，一龙你好。 刚才啊我问了你一个特别让我很疑惑的问题，就目前大家确定说这艘船是致远舰，是因为打捞上来了一个碎瓷盘子，这个碎瓷盘子很精美，上面呢还有字儿，这个字儿呢就是致远，这两字拼在一起刚好拼了个圆，是放在那个盘子当中。我就在想啊，你说这个出去打仗的军人还在船上带着那么精美的瓷器，他们真的是去打仗吗？是不是因为生活太过于骄奢淫逸了，所以这仗就打不赢了？ 虽然当时北洋舰队有很多军官生活是比较骄奢淫逸，但是呢在舰上装这个瓷盘子倒真不是说他们搞什么特权，而是说当时世界海军尤其是世界强国海军的风范就是这样的。 就大家都装瓷盘子吗？ 是啊，就是在19世纪再往前这200-300年啊，是英国海军在世界上是最强大的， 对， 所以呢各国纷纷就是学英国海军来建设自己。清政府的海军他从一开始就是学英国的，到包括最早的军舰都是从英国那个他一个船厂去买。 这船不是从德国买来的吗？ 就是到一开始从英国买的太多，李鸿章觉得不买，所以呢就是选了几艘军舰到德国去买。 那个时候德国的是好还是英国的好？ 就总的船来说还是英国好一点，但是德国人因为他这个生意不如英国人好， 卖的便宜， 给的便宜。 哦，是这样的。那就是学来的，就是说在英国的船上他们也带着精美的瓷器，就是过着小资的日子出去打仗啊。 不能叫小资，当时呢这个海军是被称为贵族军种的。 为什么呢？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陆军出去啊，你不甭管是多大的官儿，多高的这个贵族啊，你还是要住帐篷，自己起码生活是非常苦的，顶多说有几个人伺候你，但是海军呢，当时英国海军他的士兵是从罪犯和这个从就是或者说就是到酒吧里边去抓人，当时 就是最底层的人， 对，但是他那些军官啊，要么是贵族，要么呢就是说是个可以由贵族推荐去上学的这个。就是说相对是地位也是比较高的，这些军官他培养出来之后在船上他继续要过贵族的生活。当时英国海军从风帆战那件时代，就是差不多从17几年那时候， 他们 那种三维帆船是吗？ 对，他们住的位置和士兵是完全隔离的， 嗯， 就住在船的尾部那个地方，这个视线最好，你可以看一下海景。 哦，海景房啊？ 对呀、啊，海景房。这个士兵是住在水线以下的，那个舱室只有火把来照明，你可以可想而知味道是什么。 哦， 而且那个舱室还要用来养牛、养猪、养羊， 哎呦， 是非常恶劣的， 就是人和动物住一块儿 啊。是的， 哦，难怪说这次在打，就不能说打捞吧，在整个探查的过程中，现在发现的这个部分是疑似这个船的尾部，说很有可能这就是管带邓世昌当时所住的这个房子。 对，尾部啊，它是这个通风好，然后呢，厕所也在尾部，就是离厕所比较近。 嗯， 而且它那个住舱风帆是在那个住舱是吊在船体之外的。称为是一个就是类似于现在吊桥那种结构， 嗯， 说整体居住环境非常优美，而且军官呢和这个士兵他的在吃饭的时候也是绝对不在一起吃的， 嗯， 军官有专门的军官餐厅，然后呢士兵有士兵餐厅，二者绝不混淆， 嗯， 我们是学的英国人，所以海军这一套就日常的规范也是直接继承的英国海军，军官和士兵在当时一个天一个地，所以军官吃饭他用这个带装饰花纹的瓷盘子，那是一点不奇怪，这就是正经海军应该有的作风。 所以就是这个瓷盘子出水了以后，大家反倒确定，哦，这个就是了。 嗯， 因为按照你的这个说法往前一推，必须得有瓷盘子，没有反倒不对了。 对，而且你想，前上个世纪末那部非常著名的电影《泰坦尼克号》， 嗯， 里边卡梅隆在拍摄这个电影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场景是完全推倒重拍的， 嗯， 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舰上举行宴会的时候，卡梅隆发现。第一次他用的那些瓷盘子是没有这个泰坦尼克号特有的花纹饰， 嗯， 所以他把这些全都放弃了，推倒重再拍一次，我就换盘子， 那些钱都不要了。 他就是这么任性， 就是因为这些盘子少了点花纹。 是的，而且实际上说实话，除了他自己之外，恐怕谁都不会在意这东西。 那当然，要不然人家怎么是大导演？ 嗯， 要不然这个电影怎么到目前为止还是世界上最赚钱的电影呢？ 对， 其实就是很多细节的部分， 嗯， 你要非常的注意嘛， 嗯。 这个大事都是成就于细节。 我们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其实当时大的不只是军舰，就这种高档游轮也是一定要有自己特殊的这个奢侈品的。 嗯， 不然它支撑不起。你在海军西方那边呢，它真的是贵族。 嗯， 在他们看来，陆军只是防御用的，而海军是出去可以挣钱的。你挣钱的东西，这个当然是比较高贵的。 那这仅仅是对于英国人而言吧，因为英国它是一个海岛。 欧洲来说都是这样的，欧洲人起源于这个东地中海地区， 嗯， 他们从希腊和那个斯巴达时代开始就是这样，然后到罗马时期仍然是这样，罗马就是靠海军打赢了这个你占领了整个地中海区域， 嗯， 建立了庞大的罗马帝国， 嗯， 然后到西班牙、葡萄牙，再到英国人这个荷兰人，他们都是靠海军出去致富、发家致富的。 嗯， 所以说海军对他们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高贵的军种，海军的军官就是贵族。 他们是靠海军发家致富的，还是靠海盗发家致富的？ 嗯，对英国人来说，一开始海盗跟海军没有任何区别。 来来来，我们还是说回致远舰啊。 嗯， 致远舰呢，刚才我们还说了一点，就是横向评测了一下，它当时的这个战斗力呢，只能说还行。 嗯， 您也跟我们说了，说整个呢北洋水师的战力在全世界能够排第八位， 嗯， 排到第八位的这个战力，最后还是基本上是一战覆灭。这个问题我就一直没有搞太明白， 因为它这个其实刚它不排名不是说战斗力，因为战斗力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很难计算。美国人是怎么排名的呢？他就计算你军舰它的总吨位是多大， 哦， 比如说你有10艘2000吨的军舰，你军舰队总吨位是20000吨， 嗯， 另一个国家呢只有8艘2000吨军舰，它是这个1.6万吨， 嗯， 你排名就在它前面，所以北洋水师是靠这个船的吨位大，然后呢混了一个排名 啊，就看谁肥谁胖呗，是这意思 啊？没错，就是这样的 啊。那这个为什么在实战当中就不行呢？咱们为什么就没打过日本呢？在当年， 从海战本身来说呢，就是说这个军舰它的炮不行，然后呢，你人员训练水平比较差， 嗯， 你军舰上当时是这个该对军舰的动力系统，也就是那些锅炉啊、蒸汽管道进行修理，你没修，所以你的船实际上跑不那么快，炮呢射不那么快， 嗯， 也打不那么准。炮弹打中的威力呢又比较小，你这样下来，你每一级战斗力都削弱一点，你3个0.8乘起来，那就是已经是0.5了。这样，你海战基本上是不可能打赢的。 哦。 而对于海战本身来说呢，其实，在甲午战争中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在海战开始之前，北洋舰队已经是全方面的落后。 嗯，这个全方面的落后是怎么个落后法？ 就是从船舰队本身的这些船来说呢，我们从一八 87年之后就没有听过过这个新的军舰。 致远号就是1887年入列的嘛？ 啊，对，它就是最后一批了。 嗯， 然后呢，而日本在这个从1887年到1894年还是买了很多新的军舰的。 嗯， 如果我们当时也继续不用多再买4艘致远这种军舰的话， 嗯， 大东沟海战很可能就是我们打赢了。 嗯， 而再往前来说呢，当时清政府他对这场战争根本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现在打一仗都先要想这一仗我的目的是什么，打到哪个阶段开我就开始这个考虑这个不打下去了，然后呢我要打这一仗的时候我的经费要保证啊，人员我全国的兵力要往这调配，但是对清政府来说这些通通都不存在。 嗯， 对他们来说打仗这个事情只是说给内部的这个斗争增添了一个话题而已。 嗯， 这个是不是真的能打赢他，那些清流啊这个高官他们大多是不在乎的。 所以照你这么说就是在舰队内部就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整个作战的体系，包括战舰的保养相关的维护这些东西都没有形成，从指挥思想上来讲大家也没有这样的远见。 举个例子来说呢，就是说当时北洋舰队主力舰是镇远舰和定远舰， 嗯， 他们的排水量是7000吨级的，整个清政府当时中国国内没有能够修理他们的船坞，就是船在海上漂一段时间呢， 嗯， 这个船底下会长很多青苔啊，这个海蛎啊， 对， 就等等漂浮生物影响船的航速， 嗯， 这时候呢你就要派人下去把它给清理干净 保养一下嘛， 对，这个速度很慢的， 嗯， 你要想快的话必须开到船坞里把这个船升起来然后再刮，称之为刮船底，海军最重的这个三大体力活之一， 刮船底。 对， 还有呢 我想想，上油漆涂炮搬炮弹。 哦，对对对，上油漆那么大艘船你得全部刷一遍，天哪。 这两艘船清政府他怎么保养呢？开到日本长崎去用日本人的船坞来保养。 那为什么自己不建一个呢？ 他哪有这个意识啊，他如果有这个意识的话就已经是一个现代海军和现代政府了，而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封建的腐朽的这个落后的政府而已。 回头说来，你觉得咱们今天来讲北洋水师包括来讲致远号，就这一战结束之后对于后期的海军的建设，哪怕说时至今日的现代海军的建设，会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吗？ 就是养一个海军呢，你首先要想清楚你这个海军它的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或者说我为什么需要海军呢？ 嗯， 我如果只是为了保卫要塞的保卫这个国家本土的话，我海军是一个样子的，但像咱们现在咱们国家要走出去发搞这个一带一路的建设， 嗯， 这时候你的经济利益在海外，你的海军就必须走出去来保障这些经济利益，那你需要的这个军舰你整个海军的配置肯定是和以前保卫国土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 嗯， 这个我们一定要想清楚。 嗯， 第二个呢就是说你是要实行这个到海外保卫自己利益的时候，你需要的这个船到底是需要应该怎样设计，你需要多少军舰多少辅助舰艇，你在海外需要你肯定需要保障基地，那这个基地你怎么布局，里边你做怎样的规划，这些也都需要精心的计算。 嗯， 而最重要的是呢，你这个就是国家的经济体系你要和你的这个海军建设相适应。 嗯， 你没有全球利益你就不要搞全球海军，你如果只是一支这个封闭的经济体系，就像苏联那样的话，你搞这个全球海军完全是浪费，这样那样最后一定会把国家的经济来拖垮，使得整个国家来给军队殉葬，这是我们要坚决避免的。 嗯， 就说我们现在整个国家走出去搞一带一路，海军要发展，但是呢不能盲目发展，我们既不能太弱也不能说投入太多拖累整个国家的发展。 嗯，哎呀，这个就像是一个人的身体一样，其实好身体得需要的是各个方面的调养，不是说我只吃一种补品我这身体就能补得起来。 对，一定要均衡有效， 均衡膳食。 嗯， 好，谢谢邱振伟做客我们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一起呢回顾了一下那段时间的烽烟岁月，讲到了甲午海战，讲到了北洋水师，也讲到了目前还在进行科考打捞的致远舰，这艘船呢未来会不会打捞出来现在还没有确定，但是已经有更多的信息呢让我们看到了致远舰从历史教科书从当时的一些史料记载慢慢的变换为我们能够看得到的一些实物了。今天这期节目和大家呢就分享到这儿了，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波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